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儿子结婚找伴酒新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近年来，涿州市围绕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的总体目标，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全力推进本市重点项目建设，在项目规模、质量和特色上实现了新的突破，让项目建设成为全市发展引擎。根据实际，涿州市重点打造了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创新科技产业园两大创新平台，其中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通过科技部批准，成为本市的第一个国家级园区。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创新研究院在这里发起成立，并列入了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创新科技产业园方面，中关村创业公社、涿州人才港项目已经落户，目前已有6家公司入驻。与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合作投资39.6亿元的涿州中关村河谷科技产业园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目前已有26家公司入驻。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涿州产业园首批8个项目已经入园，由中国科协主导、新华网实施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云中心项目已经落地，全年完成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114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7家，国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9个。3月16号，涿州市市长陈宇到国税局、地税局进行调研，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陈宇先后来到国税局、地税局听取国税、地税主要负责人就本局基本情况和坚持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税收法制化进度、深入贯彻深化国地税执法体制改革方案、持续改进工作作风、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工作进展情况等方面做得详细汇报。陈宇要求大家要继续保持去年的精神状态，抢抓机遇，攻坚克难，以协同发展为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圆满完成2017年的各项指标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的流失，回忆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传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K 歌之王》。有一些歌者的声线非常独特，或是高音空灵，真假声转换完美，技巧非常的炫，听到花哨处会有技惊四座的效果，喝彩声四起，掌声雷动，而歌手会更加卖力的飙高音、颤音、转音、变调来取悦观众。而陈奕迅总是端端正正、老老实实唱歌的样子，一旦开腔，听者就会沉入安静，直到一曲终了，泪流满面而不自知。继续来听蔡健雅《纪念》。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得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

费来自林宥嘉，这是一个比三角恋更虐心的战局。林宥嘉的这一首《浪费》，有乐评人说是典型的备胎故歌，道尽了无怨无悔、不计成本的痴心。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千万不要为不爱你的人浪费一生，除了感动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是好音乐电台，我是舒雅，我总在你身边。继续来，请您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子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亲切像是给我哦太阳，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逃走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哦方向。你说我身上的坚强，我说你身上的善良，我不知不觉一荷花哦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该离哦吧姑娘。我就要回到老地方，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好吧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来自崔健的一首《花房姑娘》，我相信这一首歌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特别的熟悉。崔健可以说是中国的摇滚乐之父了，也是为中国的摇滚歌坛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那么《花房姑娘》这首歌是崔健于1989年演唱并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中。这些名字你听起来都很熟悉，当然同样的，我相信听到名字你也一定都能够跟着哼唱几句。在崔健所有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我觉得称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了，因为比起他那些怒吼式的歌曲来说，《花房姑娘》当中多了那么一点点柔情的东西。而正是这一点点的柔情，透露出了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继续给你挑到的歌曲来自叶倩文《晚风》。 像一阵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各位好，我是江帆，这里是和你去吹风。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百科大全的环节当中了，因为刚才我百度搜索了一下《爱情鸟》哈，一直以来可能很多人，我相信应该跟我一样，以为这只是歌词当中虚构的一个物种，现实中应该是不存在的吧？但其实它还真的有，它是一种鹦鹉，是鹦鹉亚科的一种，名字呢叫做牡丹鹦鹉。牡丹鹦鹉呢，亦称为情侣鹦鹉或者是爱情鸟，是因为它深情的天性而得名的。牡丹鹦鹉呢，会与伴侣形影不离，相依相偎，而且多是会厮守终生的。所以大部分人会强烈的认为，哦，你要养牡丹鹦鹉啊，一定要养一对儿。 这个烟雾总共有九个品种，均产于非洲，同体红黄绿三个颜色组合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感兴趣的听友朋友可以去查一下，百度一下。咱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洗澡时唱的歌。你洗澡的时候喜欢唱什么歌呢？反正也许我会唱小星星吧。 承诺着唱到一半，然后越来越勉强，好像什么跟什么，谁的词写的那么长，管它美满或遗憾，总不成一声不响，何不跳过那一段，洗澡时唱的歌不怕越唱越乱，不慌不忙，边唱边忘，就让一切不靠谱又怎么样，谁知道那一次一泪是否夸张，别人得到机会唱和我不相 要

刘若英对面男生的房间，然后把思绪拉回到了校园当中。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有点难以理解，就是难道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不是分开的吗？为什么会对面呢？可能是为了歌词需要吧。和你去吹风节目的最后给你送上的歌曲来自摇滚到老的 Beyond 无尽空虚。我是江帆，明天见。